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而且北京这天气啊跟原来相比呢又多了一些这种潮热，就像桑拿一样哈，真的是非常难受。那有些朋友呢本身呢他是有高血压，但是呢也并不是说特别难受，他基本已经适应了。但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他突然又会发现比如说有头晕啊，耳鸣啊，胸闷啊，甚至走路呢有脚踩棉花的感觉哈，反正一系列的不舒服的症状呢都出现了。有些人挺重视的啊，积极的进行改善，而有些人呢就觉得哎呀这都是天气的问题啊，或者呢是由于自己呢没有休息好，没吃好，没睡好造成的，那自己呢休息休息就能好了，因此呢也就忽略这些症状的出现。您觉得这样的做法对吗？ 首先肯定不能这个忽略。当然夏天以后天一热，有些人会有点睡眠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他不至于你说的他这个 那么多症状 那么多这个症状。 对， 尤其是如果说我们过去不管你是有高血压，或者你有这个高血脂，或者你有糖尿病，你过去没有这个症状，那么在这个夏季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只能说明了一点，你身体的顺应性。所谓顺应性就是适应性你差了。那最少比如我们一个健康人，我在这个天气情况下我不会出现那么多症状的。 对， 那你比如说对于一个高血压患者来说，哎，你本身血压高，过去他你只要在高，尽管你也在降压，你总有这种起伏的时候吧。 嗯， 你起伏的时候，哎，他就会对这个血管那个内膜造成这种损伤，逐步它在增厚也罢，斑块逐步形成也罢，还是纤维组织增生也罢，这个时候哎它不至于给你出现这个症状。 嗯， 可是这会儿天热以后，在一个诱因的情况下，我可能一会儿是空调房，一会儿又天热，我那血压是起伏的。或者说我今天补水少了一点，我这个汗液流失过多，结果呢我血液的粘稠度啊我比这个过去稠了一些，正常人也就没事儿，也就稍微困一下。可是对于你已经有过高血压，已经前面有了这个血管内膜发生变化以后，尽管你以前没症状，哎，那在这些诱因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哎，胸闷呀，气短呀，憋呀，总是感觉头这个胀胀的，闷闷的。事实上是什么？第一，我们有这个原发的这些疾病存在，对血管发生了这个改变。第二，由于这个我们讲天人合一嘛，我们人和大自然是一体的，哎，这个时候血液粘稠度增多了以后呢，就会出现刚才这些症状。 所以固然有气候哈，和这整个大环境的原因，也有您自身的病症的原因。 那个是基础，自己是基础。那我就说就好像突然一下气温升高了，我们曾经讲过应激反应，我是刺激你了，但是我应激的过程是什么？我身体如何适应你？ 嗯， 正常人，比如说我们这个调节这个体温这些系统，还有调节血管系统，还有调节血压这个能力，我都能适应外界的变化，对健康人来说。但是因为我有原来这个疾病，我适应不了。 有些人他又不吃阿司匹林，医生或者又叫是他定，他又很烦。 嗯， 这个时候，哎，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呢，这个事情真的不要忽视哈，这也是对您的一个提醒了。要开始保护， 尤其对于这个慢性病，我们说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可以在动脉硬化里面，它是病因。你第一，你控制好它的同时，那要加一个什么？自己要有意识，哎，我怎么来保护好我的血管？ 嗯， 因为等你一旦这个堵塞了，那会儿医生给你药的时候，你是很难马上改善的。 嗯， 所以有这个。正的这种指正这种异常这些人群呢，我还是建议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讲过这个，可以用一些中药这个提取物的调节剂，你比如说三七啊、葛根啊、丹参啊、豆众啊、生地啊、昆布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这个应用，一个是这个稀释血液，一个抗血小板聚集，一个增加这个血流的这个流过率吧。 嗯， 还有一点，那你今天。如果出现这个症，如果不舒服，建议你啊去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当然，健康风险评估不同于这个体检，就是看你潜在的危险有哪些。 嗯，其实以往呢，咱们也说过，比如说血管出问题了哈，咱们推荐大家使用抗纤维化和用这个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来进行改变。实际上，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呢，可能跟血流变有一定的关系，就跟血液有关系哈。 对，跟血的流动速度啊，流动 粘稠度啊， 形态啊，粘稠度还有它血氧的这个能力都有关系。 所以总体来讲，还是要做一个风险评估啊，针对您个人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也好，养生保健也好哈，一定要有针对性。那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将根据您身体的状况的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把您的健康管理起来。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岁的增大，不知不觉中就迈入了退休的老年生活。忙碌了一生，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了。如果身体允许，就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曾经想做，却因忙碌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也许是去会一会曾经部队中的老班长、老战友，也许是去看看自己曾经挥洒汗水、奉献青春、上山下乡擦过队的地方，这么多年了，那个地方一定变得很美。或许是去感谢一下曾经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而久未谋面的恩人，也许是去向自己曾经误解过的人真诚地说声对不起，以求得内心的安宁。想要自由自在地过上老年生活，就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健康。如果今天的您属于身处疾病中不完全康复状态，那就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健康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让我们的健康管理人员帮助您达成健康目标。如果今天的您属于亚健康状态，那就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把亚健康状况调整为健康状态。如果您属于健康人群，不要忽略衰老所带来的健康困扰，就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维护好自己的持续健康，以颐养天年。老年生活选择保健没有错，也是必修课，科学正确的选择最重要。保健不是人云亦云盲目的去购买保健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保健目标的健康管理方案。 这就需要做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没有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而去盲目的使用保健品，就好像不做诊断而盲目用药去治疗疾病，其结果是延误了病情，病痛无法消除，也大量的浪费了金钱，更有甚者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论今天的您身体处于什么样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都是我们老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之一。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快乐生活的前提。如果您想深入细致地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状况，做到对自己的健康或疾病心中有数，选择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即可获得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 我这儿呢，又有一个听众啊，反馈来的好消息啊。这位叫做李义国，他呢曾经啊突发脑梗，留有左侧肢体的一个活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一直呢是服用啊，大家都知道什么活络丹呐、疏通络呀。服药之后呢，还是经常出现一些头疼啊、恶心啊、失眠等等症状。那两年前呢，他脑梗又复发了，多处的脑血管堵塞啊，常年服用了药物，有严重的肾功能的障碍。后来呢，他就是使用了您推荐这种方式以后啊，应该说呢，效果还是不错。五个月之后，他的这个头疼啊、恶心啊、失眠啊等等的这个原来服用西药的副作用呢，就明显减轻了。后来又服用了半年以后，他的这个肢体麻木的症状呢，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可以在人搀扶的情况下来回走动了。当然，又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的这个脑部 CT 显示说，脑血管堵塞处呢基本消失，而且是西药全部的哈。当然有一些基础药他还是在服着啊，他有一些对他伤害比较大的副作用的这些药物呢，他就暂时停了。据说效果还不错。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呢，觉得这种方式呢还是挺可行的啊。 嗯，是，我觉得用这个祖国医学，不管你是喝中药，还是你今天选一些这个合格的这个保健品这个提取物，第一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它是一个调理这个作用，调什么呢？一个是调细胞的活性，调细胞因子。当细胞的活性、细胞因子，不管是在数量上和这个活性上达到了这个生理需求的时候，它有一段这个修复期。 对，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啊。 对，那你这个修复，这看你这个本人损伤的程度有多大。说俗一点的话，就是你的事儿有多大，你原来摊的事儿很大，就是说病变伤害的很大，你这会儿修复当然时间要长。你对于一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诶，人家用的这个方法又非常这个对路，那他这个恢复呢也不是什么问题。你像我们介绍的这个宋代这个亚翔这个古方啊，三七、丹参、葛根、豆种、生地、困部，其实现在医药里面也对它进行过研究。你在这里面三七在中药里面分类呢，它属于这种化瘀止血药，最少这个瘀就是我们说今天这个堵塞，血管堵塞。那丹参不用说了，我们很多人都在吃丹参地丸，就是这单位药，你看它属于中药里面的什么呢？活血化瘀药。再有一个葛根，你看有些搞这个葛根这个滴液的话，我们把这都叫这个血管清道夫。其实葛根在中药里边，它不属于这个心血管里边用的活血化瘀的方面的药，它属于什么？它属于这个外感风寒以后那个解表药。哎，它属于这个肝胃、心胃，哎，属于这个性凉，归这个脾经、胃经、肺经。在这里面还有个豆种，它在中药里面它属于补虚类的药物，补虚补哪个虚呢？它属于这个补阳的，哎，它属于这种肝胃性温。再还有这个生地呢，它是这个清热凉血，坤部呢又是这个化痰清热， 所谓镇的这个配伍。我没时间一一把这个介绍，我就说一下这个葛根吧。你像这个葛根啊，它在这个中药这个功效里边呢，它就属于这个解肌退热、生津止渴、透疹、生阳、止泻、通略、活略，然后解这个酒毒啊。你看在应用里边用什么，像一些这个外感发热这个头痛，或者我这个脖子项背疼痛这个人群会用到这个葛根。第二个用哪些人，就说热病口渴，哎，消渴，哎，这样的人群会用到这个葛根。再有呢就是麻疹不透，这样的这个人群会用到。还有呢它的功效有这个清泻热利、脾虚泄泻这么一个人群。那你看它还有一个配伍啊，它葛根呢，它因为它药味呢属于辛味，能够这个通经活略，用于治中风偏瘫、胸痹心痛、眩晕头痛。哎，你看传统这个中药方剂里边，它就会和这个三七啊、丹参啊、川芎啊这些活血化瘀的药进行配伍，而且葛根呢，它直接能够扩张血管，使这个外周这个阻力下降，有明显的调节血压、降压这个作用，能比较好的缓解高血压病人这个象紧症状。什么叫象紧呢？象就是一项两项这个象，其实就是古人说的这个脖子。哎，有些人不是这个血压一高感觉脖子硬吗？ 嗯， 哎，葛根就缓解这个作用。所以临床常用于这个治疗高血压病这个颈项强痛。你像同仁堂生产的这个玉丰宁芯片呢，它就是由葛根这一味药组成的。当然你我觉得力量强大还是应该用配伍。另外一个葛根它还能够这个解这个酒毒。 嗯， 比如说我们喝酒喝多了，它可用于治疗这个酒精这个中毒、恶心呕吐、脘腹痹满、常用这个陈皮啊、白豆蔻啊、栀苣子啊等这个理气化湿解酒毒这个药这个通用。 嗯、对、 哎。这个就是说合力的作用。 嗯， 你像你刚才这个种听众反映这个情况，他一个是应用的时间还可以，我估计他原来也不重，如果重的话，有些人可能需要一年两年，哎，可能会恢复长一些。 其实刚才您提到，无论是三七、丹参啊、葛根、杜仲啊、生地和昆布，这都每一味都是中药哈、啊，而且它都是很有作用的中药。那把这些中药全汇集在一起，这确实是智慧啊！怎么给它汇集在一起，这确实是智慧。那如果大家啊想问一问，到底怎么来吃啊，怎么来配合的话呢，大家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 因此或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杜仲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刚才呢，您说到这个葛根呐，真的是一味好中药哈，它有很多的作用。那有些朋友说了，我在药店也可以买到这个葛根，那我回去来自己啊泡水啊或怎么样啊来吃，那能有像您说的那么好的作用吗？ 我们讲中药这个功效啊，它一定是讲这个配伍。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到，它用这个中风偏瘫、胸痹、心痛，还有这个用于这个消除这个眩晕、头痛，它临床上它通常是跟这个三七、丹参这个相配伍、 合在一起。 哎，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组方，它里边就有这个三七和丹参，才能发挥这个作用。那你像比如说它的这个葛根，它还有这个热泻热利、脾虚泄泻，那它常常。和这配伍呢，它和这个黄芩、黄连、甘草配伍以后，它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如果你要单位一定去用这个葛根的话，它最后能发挥什么作用？它能发挥这个解肌退热、生津止渴，还有就是那个皮疹啊、透疹、通经活略、解酒毒。酒喝多了，你用上个10到15克，你去煎服的话，哎，这个时候。它能发挥这几个作用， 但是就看起来好像单一很多。 哎，对，你跟心血管没有关系。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组方，其实是指的它的这个提取物。你看现在药里啊，葛根的煎剂或者葛根乙醇这个金膏或者这个葛根素啊，对实验性发热这个模型动物啊，均有这个解热作用。你像葛根这个总黄酮呢，它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和脑血管，这样呢就能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脑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其实也就增加了氧的这个供应。葛根呢还能直接扩张血管，使外周阻力下降，有明显的降压作用，能比较好的缓解高血压病人的脖子紧。你像葛根素呢，能改善这个微循环，提高局部微血流量，抑制血小板凝聚。葛根所含不同成分呢，分别都具有收缩与舒张内脏平滑肌这个作用。还有这种降血糖、降血脂、降氧、抗氧化这些作用。我说的这些啊，不是简单的去拿一味药去这么煎服。一个是它是配伍，一个是现代药理，提取了这个葛根这个总黄酮，哎，这样呢，它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包括它这里面，这还有大豆干呀、葛根素啊等等等等，这些